萧炎觉得他不该在这个时候把雷猛赶走。失恋的人总是很可怜，他该安慰安慰他的。不过他觉得自己要安慰下去，嘴可能会控制不住地提起小九，那样的话伤心的就不止雷猛一个了。有些回忆是深埋在心底的疤，经不起刺激跟窥探，狠心点就狠心点吧。有些事情最终还是要靠自己熬过去，谁都帮不了。雷猛没有资格说萧炎狠心，他会到这里来原本也不是求安慰的。男人跟女人不同，女人失恋会哭得稀里哗啦的，再不济也得拉着闺蜜一通海吃，或者说是购物扫街。当然了，这些都是他猜的，他不了解女人，也没有交过女朋友，不过倒是看过几回女生哭，一打听全是失恋的。男人倒是不至于，最多情绪有点低落，心里像是堵了一块什么东西似的。但今天他好像也哭了吧，真丢人。雷猛离开萧炎住的地方之后，那股子难受劲已经缓和回来不少，他挑了一条安静的胡同路走，就想着能遇上几个那么不长眼的人再打上一架，这股子烦闷可能就会散掉点。但他今天的运气比较好，一直走回自己的公寓也没有碰到找麻烦的人。得了，只得自己泡了一个澡，躺床上思考人生。就颓废这一下午吧，明天还是那个天王老子都不怕的雷少爷。比起雷猛，秦锦城的状态也没好多少。把人给打跑之后他就后悔了，他没真想打雷猛的，也没想要骂他，就刚刚的那瞬间他有些激动无措，不知道怎么办的那种状态。男人嘛，处理紧急事态下的状况无非就是那么几种方式，要别的什么事儿，可能他还是一个面瘫冷静的秦老大，但感情这事儿他不一样，尤其他面对的还是雷猛这样一个男人。讲真心的，他不讨厌雷猛，要说喜欢他也说不上来，他没真心爱过什么人，曾经见证过的所谓爱情也就萧炎那小子跟小九，后来以阴阳相隔而收场了，说起来还是一个悲剧，而他自己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儿。萧炎在小九离开之后的状态让他怕了，怕感情，怕不能相守一生之后的空虚。换个人可能秦锦城的反应不会有这么大的，但偏偏是雷猛，一个把任何事情都当作游戏一样的男人，一个没有定性，随时随地四处乱散荷尔蒙，谁他喵的都勾引的一个男人，这种人口中的喜欢会是真的吗？雷少爷要是知道在秦总心里自己是这么一个不堪的人，恐怕得气得吐血。他是爱玩，可是也是有节操的好吧。不说别的，就一点咱雷少爷到如今那还是一个纯情小处男一枚呢，这些呢秦总当然是不知道了。想到萧炎，他站起身下了楼。 秦总， 刘青回来的时候遇到冲出房间门的雷猛，他追出去两步后没看到人，这会儿见秦锦城下楼还满目的怒容，又冷又黑的脸发生了什么他也不敢问。秦锦城抬眼看了他一眼，不止一顿说道， 上回让你查的事如何了？ 刘琴怔了一瞬，脑子里如高速运转的火车头，心想啊，您老让我办的事儿多了， 具体是哪件呢？您老倒是提个醒啊。秦锦城眉头紧蹙，显然没有要提醒他的意思，并且呢有一种你要是回答不出来就给我去死的恢宏的气势，吓人的不行。刘琴决定赌一把，就对了呢还有活命的机会，要答不出来可就囧大发了，不知道会死多惨。 我查到了，那晚上雷少不是被抢劫，而是被人给堵了，他脸上的伤也是他在与对方周旋的过程中自己划出来的。 是谁？ 刘琴怎么觉得秦总身上的怒气更重了呢？是因为雷少也被人欺负了而生气了吗？还是因为单单听到雷少的名字才生气的？老板心海底针呢？刘琴猜不透，这才如实的回答： 是周雨潮，他带的人找雷少麻烦，好像是说喜欢雷少的脸，所以雷少就自己把他给毁了。 傻子。 啊？ 刘琴欲哭无泪，他做了什么就成傻子了？ 帮我办几件事，我看这周雨潮是舒坦日子过久了，欠收拾。 秦锦城折身上楼，刘琴愣了一瞬，赶紧跟了上去。看这意思是秦总要为雷少出头了。为什么呀？雷少爷前脚刚情绪不明啊，这个情绪不明呢，说他只看到一个离开的背影，这到底是高兴不高兴啊，他还真不知道。那是情绪不明的从这里离去，后脚呢秦总就要为他收拾坏人了。你这可怜的刘琴呢，脑容量小，没想明白这中间的弯弯绕绕，就算想明白了他也不敢说呀，牵扯上的什么什么情的事儿，就有些让人为难了。话说他就一司机，还不想被杀人灭口，大佬的私生活越少知道越安全。周以朝靠挖煤出身，有了几个钱投资影视业，现在过得安稳了，又想学人炒地建楼房，最近手头据说是买了几处地，正要动工呢。秦锦城上楼翻出了几份文件，说道： 刘琴，把这几个案子处理一下，去跟对方谈合作，尽快把方案定下来。另外与周雨潮的合作取消，告诉他以后凡是他的生意秦氏不接。 啊，秦总， 周雨潮有钱，要这样的话秦氏可能会少赚不少。 有什么问题？ 秦锦城不以为意。 没问题，我这就去办。 等等，把这些帮我递给相关部门，记住盯着点进度，别让人趁机钻了空子。 刘琴从秦锦城手里接过文件，翻开一看，震惊了。 这些都是周雨潮的犯罪记录，秦总你 跟了我这么久还不了解我的原则吗？人渣不配跟我做生意，快去办，下个月之前我要让他从这个圈子里消失，明白了吗？ 明白，我这就去。 就在那一瞬间，刘琴从秦锦城的眼里看到了久违的火焰，那是一种为民除恶伸张正义的正能量之火。可这回他怎么嗅到了私心呢？秦老大呀，你敢说这回不是为了雷少吗？要不然这证据啊，你也不会留到现在吧。刘琴的鼻子闻到了浓浓的激情味道，哎呀妈呀，他也不敢问呢。雷猛回到公司，进入到拼命三郎一样的工作状态，每天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接近凌晨了。这又是一个不眠不休的加班夜。邹宇打了一个哈欠，说道： 雷少这个案子今晚能出细则，到时候你只需要再跟秦氏的人确定一遍就可以具体实施了。 秦氏的人？雷蒙脑子里闪过了秦锦城怒意横生的脸，还有他冲自己吼出滚子那一刻 眼睛里迸射出来的怒气。多久了？有多久没见面，没有联系过了？自从那天以后，雷少爷就收敛了心性，天天以公司为家，没日没夜地帮着与秦氏的合作事宜。原本一个团队要一个月才能够定制出来的方案，他愣是逼着邹瑜跟简心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制定出来了。方案很完美，邹瑜的确是不可多得的项目型的人才，头脑清晰，构思完整，就是有不完整的地方也被细心的简心给补充完善了。一旦得到实施，赚钱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情。只是这个方案还有可能得到实施吗？